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本周六，首图将举办一场题为《踏遍北京，永定河碑记》的讲座。著名传踏艺人张云涛将从永定河流域1000多方碑中选出经典碑刻，与大家分享交流，回顾历史，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余光中《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一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余光中先生临终前亲自审定的散文集，展现了他对故园与人生的思考与怀恋。从书中，读者可以体味漂泊人生的酸甜苦辣，看心灵丰盈者在暮年的沉静与洒脱，寻找生命的真谛。哈坎·甘迪的小说《无止境的逃离》讲述了人贩儿子加萨生的故事，目睹了太多生命在生存面前的沦落，加萨生逐渐丧失了一个人应有的情绪和情感。小说取材于当今世界难民问题，触动人心。新书《无用的美好》是叶兆言的全新散文集，收录了《革命性的灰烬》《痛和善》《无用的美好》《成人》《江南的难》《以纸切火》等篇章。作者以对平凡人士的关心，在书中展开了一场有关选择与舍离、孤独与坚守等话题的漫谈。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82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作者莉莲·威伦斯以大量生动的细节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不同阶层和不同种族的生活状况，对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群体的工作、娱乐、心理和文化观念进行了深入描绘。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2018张信哲歌时代2北京音乐会今明两天将在北京音乐厅举办。这次张信哲将和莫斯科交响乐团合作，再次唱响那些经典的情歌。明天2018年詹姆斯布朗特真情挚爱北京演唱会将在凯迪拉克中心上演。2004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不安于世》以来，詹姆斯布朗特拿到了包括最佳英国男歌手在内的众多奖项。这次演唱会上，观众们将会听到他最新专辑中的曲目。日本摇滚歌手雅 Day2 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本周六将在 M 空间举办。雅因为他出众的吉他技艺被誉为日本吉他武士，本场演出中他将带来深受乐迷们喜爱的《与我的手指一起跳舞》等众多作品。本周六，青蓝剧场将举办初夏色彩与节奏舞动演出，这场演出会使观众对弗拉门戈有更直观的了解，近距离欣赏到这门以吉他、舞蹈、歌唱和热烈喝彩构成的热情艺术。本周日，舞剧《玫瑰》一位来自极恐之地的女士将在彭浩剧场上演，这是哥本哈根柏林表演艺术家罗斯玛丽的自传性作品，作品以动人的舞姿表现了罗斯玛丽在多样文化中成长的经历。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14: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午后到傍晚，天空云量依然比较多，部分地区有零星的雨雪，降雨量是微量，对户外活动影响不大。受冷空气的影响，白天最高气温只有80摄氏度，体感较凉。各位朋友呢，外出要记得添衣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北部地区有零星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8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早晨北部地区有零星的小雪，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是3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咱们聊一聊啊，家里边有些东西能省则省，但是有些东西可是千万不能省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各位下午好，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呢是住在876，欢迎各位假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今天呢在假期里边陪着各位，要聊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事儿。 哦， 我想这个时候趁着假期啊，有的朋友可能出去玩啊，或者有的朋友呢去通过某种方式去纪念自己的祖先呢，对吧？亲人呢， 故人哈， 故人呢，对不对？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趁着这个小假期的时候呢，在家里边稍微的收拾收拾屋子呀，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呀，准备重新开始工作。 没错，没错啊，有这样的 整理整理，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们家这当初怎么就弄了个这东西呢？ 哦，就是你平时太忙了，你可能发现不了。 哎， 这一静下心来一整理，这么一看一瞧，有点问题。 是， 嗯， 扔吧又觉得，哎呦，有点可惜。 嗯， 不扔吧又觉得，它太占地方了。 关键有些东西它不是说你简单的扔和不扔， 你拆不下来。 对， 是不是 挺麻烦的？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如果大家在这个装修之前听我们这期节目，您算是赶上了。 嗯， 如果您现在也是处于刚刚我们说的那种状态， 嗯， 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也算是堵上了， 哎，家里有什么您想扔但是又扔不掉的东西，对不对？就装修过程当中啊，甭管是这什么瓷砖也好，壁纸也好，您觉得，哎呦，我当时怎么就贴了这东西呢？ 没错， 哎，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家里边那些。当时可以省，但是您没省。但是呢，该省的地方呢，您花了不少钱， 嗯， 对不对？ 是， 聊聊这件事儿。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哎，先问问，因为仨老爷们聊这省的事儿啊，咱先聊聊咱自己家里边， 嗯， 都有什么？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就这么装了呢？蔡总，您先来。 我觉得回忆一下啊，因为我装房子也装了很多年了 啊， 而且我那个先声明一下啊，我当时装房的时候我没在全包园，所以这事儿和全包园无关 啊，没关系了。 好，现在开始吐槽， 全是个人意愿啊， 全是个人，全是我个人意愿， 嗯 啊，所以呢，那个第一个呢，是我家装了个水晶吊灯， 哎呦。漂亮， 我那个房子是一个 loft 带挑空的 哦。 当时呢，你说这个你要不弄一个吊灯吧，它那个位置就觉得特空。 嗯， 但是当时图漂亮， 嗯， 装了一个， 嗯， 装了一个之后啊，我现在我都特别后悔。 嗯， 为什么呢？那卫生啊，真是没法搞，就是， 好几百颗那大。 每次对每次看着他的时候，因为晚上你回家就是你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开着那个灯，不经意间就会余光扫到他，扫到他那乌突突的外观。可能大家想的那种，我们现在老说那个卖家秀和买家秀，对吧？ 嗯， 某宝的卖家秀和买家秀， 嗯， 那个水晶灯啊，大家在心目中永远是卖家秀那种金光闪闪、晶莹剔透啊，明亮的这种感觉。但是实际应用起来，它是地地道道的买家秀的即视感。 对， 就是灰蒙蒙，然后黄不死拉的。 哦， 然后你说要想下定决心收拾收拾吧。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对， 嗯，我印象里边应该是 若干年前，我记不清几年了，可想而知时间之久远。我专门请人到我家里把那个水晶灯，一个挂坠一个挂坠的摘下来，洗了一遍，用了多长时间呢？一个下午，没干别的，那天没干别的， 就洗它了， 就洗它了。嗯、然后，这是第一个，清洁非常非常费力。 嗯， 然后第二个呢，其实第二个是。既后怕又庆幸的一件事儿。 有、嗯、 那个水晶灯啊，一般它都是十几个灯头， 嗯、 我们家那好像是，16个还是18个的，我记不清楚了、 嗯， 啊，记不清楚了。然后，当时那么多年前买的时候，那个 LED 灯泡啊还不多，多数还是那个传统的这种钨丝的灯泡。 嗯嗯嗯， 当时我咬咬牙全换成 LED 灯泡了、 哎、 现在想想真值得庆幸。 是， 要是买了传统灯泡，我还得再准备个梯子， 是 隔三差五上去拧灯泡换灯泡去。 是， 所以这个是当时我是比较幸运的，但是我想可能会有很多人在这块走了弯路， 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啊，一看你们家哟，你们家呵，这灯这招灰哟，当时你怎么想的？一看上边，尤其您家还十几个灯泡，我们家那个是不多，8个。我 你也差不多，我觉得 我妈就噗噗噗噗拧下来了6个，就剩俩。哎呦，那黑的哟，而且现在那种灯吧都是节能灯。 嗯。 刚开开的时候它还不是很亮，你知道吗？ 对。 开开跟没开开没有任何区别。嗯。而且你要是南北通透的风、房子，风稍微大点的，哗啦啦啦啦啦啦啦， 跟风铃一样。 就感觉哟，这会不会有问题呀、 啊？ 但那个时候它就流行了一段。 你知道我原来啊，就是我想想大概也得有15-20年了。 嗯。 那个时候去别人家串门的时候。 嗯。 那家是一个平层。就是大概，客厅挑空也就是在2米6、2米7，超不过2米8那么一个平层住宅里边， 嗯， 客厅正中央装了一个水晶吊灯， 都掉地上了。 你站在那个灯的正下方的时候，你得鞠躬的状态才可以。 哎， 当时这是我见过非常极致的水晶吊灯的这种应用了。 哎呦哎呦， 那成水晶帘了都， 水帘洞嘛，那是。这是蔡总比较觉得当时不应该买这个。 嗯， 我觉得是。 但是不过他们家装那个应该还挺，因为挑高高啊。 空间是够了，但 是 呢，是 啊、 但是呢。打扫卫生真麻烦， 那倒是。 而且万一没买 LED 灯泡，买了那种传统灯泡的话， 嗯， 你真是没心情天天上去拧灯泡换灯泡去， 是， 而且非常耗电、啊。 是 那个， 其实我觉得啊，就这个问题啊，不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家这个房间这个高度比较高， 嗯、 或者说像是这个蔡总刚才说是 loft 这样的，哎，弄这么一个吊灯显得不那么空， 嗯， 但实际上，就现在你观察啊，就是原先。我们到很多的大酒店去， 嗯， 比如说到这个房间，即便房间它是有上下层，它都是也是有吊灯的， 嗯。 但现在你去酒店，你有的时候找这个灯，你发现它正顶上是没有灯的。 哎，确实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是为什么？他也发现就是说，我可以用其他的一些灯或者其他的一些光源在周边这么点起来之后，可能它具有局域性的功能，但同时，就比如说我开几个灯，它对于整个房间的这样一个亮度， 嗯、 也是能够达到一定效果的。 对对对， 从而省了在这个顶上啊。 浩洋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设计方式，叫什么呢？就是又能把这屋子点亮，同时你看不见灯泡。 是、 哎、 它的光源不是那个直射向你的，而是散射向你的，靠别的一些界面反射过来。这样的暗光源现在是越来越流行。 你看看。 局部光源吗？ 潮吧， 对对，确实很潮。这个、 是是是，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外边住一些酒店， 嗯， 您住一些老的酒店， 嗯、 您就会发现大堂一般都悬挂一个蔡总他们家的那种灯，比他们家那个更大。 对。 但是现在新开的五星酒店也好， 嗯、 四星酒店也好，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局部光源，但是整个显得也非常的亮堂。 对， 这也是装修一进步，是吧？ 确实。 浩洋，你们家有什么？你觉得当时怎么就弄了个这呢？ 其实我也要说灯 哦，也说灯， 但不是客厅的， 哪儿的？ 是卧室的。 怎么了？ 卧室的床头灯。 哦，那不挺好的吗？读个书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床头灯啊，就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家那个灯弄的，当时弄完我也不知道就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啊， 因为他的那个床头灯啊，是基本上是你走到床头的时候站着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啊， 啪把它打开了， 哎， 然后它就能照亮了。 是， 但实际上你发现你躺下之后 底长不够了， 你够不着。你像我胳膊长点，我欠点身，我 还行、 啊。哎呀，那贵啊、哦，那胳膊短点都必须得怎么着，就必须得下床、 哦、 关一下再上床。 老公过来给我关个灯。 对，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哎、哦、呦， 所以其实你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他不是有那个插销吗？ 嗯， 你在那儿放一个那种，就是能放在这个床头柜上的那一个小灯，其实无论是你阅读还是干嘛、 嗯、 都可以。但现在其实像年轻人很多。在床上躺下了之后，没有人说是看书了， 嗯， 看书就去书房去了， 嗯， 跟那儿玩手机， 嗯， 玩手机我还要灯干嘛？对，我当然我手机屏幕别调太亮了，我那个暗一点，其实也对眼睛也差不多， 对对， 是玩手机我再开一灯，你说我是不是？所以、 啊、对眼睛好，这是对眼睛 好、啊、对，所以就发现那个 不容易困， 床头灯就特别特别的。鸡肋， 关键我觉得也是设计的问题、嗯、就当时买那灯肯定是光考虑好看了， 哎，对 对吧，我管它在哪开，反正我能够着呀， 是 对，看的时候肯定是站着看的、嗯、也不能躺着看， 对， 然后一看我把这样买回来之后，哎，多好看，啪放上去也显档次，后来发现不实用。 对，这个事儿要是一不小心入坑了怎么办呢？出来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现在有好多那种就是智能插座， 嗯， 就是你插在那个墙面插座上，然后这边接你那个灯，那个灯的开关就可以不关了。 对， 手机上装个 APP， 对， 直接可以拿那去遥控。 对， 是是是。 然后既能玩手机，然后关灯的时候又不用伸胳膊，手机上一点，灯就灭了。 嗯，原来就现在已经越来越高科技了， 确实 手机就能控制了。 对， 最早的时候你知道是怎么控制吗？嗯、有一个就跟那小哨、小皮球似的， 啊、 你一按它就滋发出一个特别尖锐的声， 对， 滋。然后它那个呢，就类似于能识别这个东西， 啊、 你滋。它那个就通电了，再滋儿，哎，它就关了。后来呢，开始有遥控器出现了， 嗯、 有开关两个键、 嗯， 就是专门为这个插座配的遥控器。 嗯， 你一开一关就好了。现在遥控器都省了，直接连上手机更方便了。 是， 嗯、对对对，这是一个。所以我说说我们家的，我其实因为我们家是精装房子， 嗯， 我当时觉得不好的东西我全拆了， 嗯， 所以这个我倒没有留什么遗憾啊，灯也好，灯我当时买的就是吸顶灯， 嗯， 因为呢我们层高不是特别高，所以我当时觉得弄个吊顶吧，弄个吊灯吧，也对，同时也吸取了我们家那个经验，我肯定不会买那种， 嗯， 我就弄了一吸顶灯，最简单的特别好。我们家的沙发我觉得特不值，当时为了买我们家那沙发，我多花了大概5000多块钱。 哎呦， 嗯， 同样有一款沙发跟我们家那个差不多。我当时买沙发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坐深稍微深一点 啊、嗯，明白？ 因为我 盘腿能上， 哎，我属于那种葛优躺那种、 啊， 就是我走哪儿都是基本上那种坐姿。 对、啊， 所以呢， 撑得住。 我对沙发还要求挺高， 嗯， 因为我觉得那应该是我们没事读个书啊， 嗯、 一家人聊聊天啊，看个电视啊， 嗯， 会经常聚的一个地儿。 是， 所以我决定在沙发上多投点钱。 嗯， 然后我说我的要求就是要坐深比较深， 嗯， 而且靠着要舒服。我挑了两个，一个呢是能够满足我的坐身的啊，坐着也很舒服，什么什么鸭绒还是什么鹅绒的那种垫的、 嗯、 哎特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这个贵的，现在我买的那个、 嗯、 人家那头啊就是那个靠枕的那个位置、 啊、 是能调角度的、 啊、对， 而且呢人家那角度说是什么什么技术来着，反正就是 里边是有一个件儿是吗， 啊，反正能贴合人体什么什么的、 嗯、 反正当时说有那技术，我当时试了一下，我说哎呦真挺好，嘿， 嗯， 它随便调黑真挺不错，你看电视任何角度都可以，玩手机你脖子累了稍往后调一下就 OK 了，我说就买这个， 嗯， 多花了5000多。现在呢， 嗯， 因为我们家的那个沙发呀坐着坐着就顶着墙了， 嗯， 我们调的那个呀、啊，自从买回来就没再动过，因为卡死到里边了，也没是，因为我的那种躺法，包括我们家人的躺法， 嗯、 也没有说要靠着它， 嗯、 靠不着它、 嗯， 后座还挺高的，所以那完完全全就成了一个摆设、嗯。而且如果您家里边客厅相对比较窄， 嗯， 您又买了一坐深那么深的、 嗯， 同时后背又有这种调节功能呢，它后边一定占了很大空间， 才浪费空间， 浪费空间了。 对。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就买这沙发。当时多了那么一个功能，觉得说以后用着特好，特能够改变我的坐姿怎样。后来发现 ，no， 千万不要想着买这家具能改变你的生活，一定是让你的生活去，就是这家具能适应你的生活， 对， 那是最舒服的。你会发现，你改变，说我凭什么要改变？ 对， 就成这样的状态。啊，这是我觉得特别后悔的事儿。 确实是。 行了，咱仨都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吧。咱来找找大家的茬。 是。 这个，因为蔡总见过的户型太多了，这么从业您都20多年了，是吧？ 是。 见过的客户也多，您跟我们说说，您觉得啊，咱们装修房子，咱从基础建材也好啊，从咱们的家居也好啊，等等，您觉得这些东西建议大家考虑再买。一定要慎重考虑再买。 对，那个首先呢，咱们在聊这个事儿之前啊，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关于装修的预算问题。 就 大家其实对于你未来装修，比如你80平米也好，100平米也好，你预算是多少钱？然后呢，我们大概描述一个，就可能是老百姓装修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预算标准啊，但是不能以偏概全。比如有的人啊，他100平米房子，我准备了50万去装修，100万去装修，没问题。对，但是这种呢， 很少， 这样的客户非常非常少。 是。 我们这么多年见过，大部分客户装修就是100平米，差不多花个15万、20万， 顶天了 啊，把家具电器都配齐了，15万、20万这种是比较多的。那这样的客户属于我们的这种市场上的常见客户的消费习惯、行为习惯。那我们今天讨论是针对这部分客户去讨论啊，那就是说，其实在装修的时候呢，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告诉我，首先一个，像咱北京的户型啊，偏小，层高又不大，然后有些房子采光也不是很好。那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其实吊顶这个事儿是值得商榷的，就是吊顶其实现在在装修过程中应用也越来越少了，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一个呢，占空间啊，再一个为了做吊顶啊，还要配合走线、开孔、做筒灯啊，增加了电路方面的施工费用和难度。然后呢，因为吊顶可能家里的平面布局也要有相应的调整啊，因为有些摆位啊要跟着顶的这个空间要去做。所以相对来说它是一个费力又不讨好的事儿。 是。 而且做完以后呢，咱北京的房子其实要说真要吊顶的话，也就做个圈顶到头了。 对， 你都没法做那种说整体调出几个层级的这种顶，因为层高不能满足。 对， 现在很少有老百姓家里3米、5米的这种挑空，你没有，做不出这种效果来。那所以呢，好多人就是选择了，哎，简单。而且这几年呢，装修越来越流行这种现代简约或者简欧简美这种风格。那这种风格装修过程中，其实它是注重了一个对色彩的应用，而减少了对这种各种不必要的造型啊、吊顶啊、艺术点缀啊，减少了对这样的一个布置啊。那后期怎么办呢？后期通过家具、通过配饰去调整。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市场特别流行的一个装修风格，说白了就是轻装修重配饰。是这样一个风格。这个是，所以吊顶现在在装修的应用过程中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反正您可以考虑一下了，是吧？如果您家的房型比较低的话，那建议这吊顶啊，能不做就别做了。 对， 有的这个，比如说公司啊什么，他可能会忽悠您说，哎，您做一个吧，它倍儿好看。 您弄一吊顶，再弄一水晶灯啊，齐活。 那就是蔡总家。你看这样板间特漂亮，但是还是要因地制宜，是不是？ 没错。 哎，吊顶是一个您可以慎重考虑的。还有什么吗？ 吊顶一个，然后再一个呢，像咱们说说卫生间里面吧。现在咱老百姓的卫生间基本上2平米多、3平米、4平米都不大，都不大。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好多人在装修房子之前，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总是想要不我放个浴缸吧，放个浴缸，以后下班回家泡个澡， 泡个泡泡浴 啊，多舒服，对吧？这个我身边也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例子， 是说我的吗？ 虽然不是我家啊，我父母家。他们装修的时间很久远了，大概在99年、2000年前后。当时两个卫生间嘛，有一个卫生间装了浴缸了，装浴缸想泡澡多舒服啊，可是呢，

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看一里场景戏，终于下出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走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要跟大家问候一下，假期快乐啊！今天呢，在假期的直播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家装里边最应该省，还有是最不能省的一些东西。 嗯， 我们请来的是全包园的总经理蔡总，欢迎蔡萌。 大家下午好。 哎，刚刚我们说的很多。停留在了浴缸上。 对、 家家都有一个没用的浴缸，或者说多少不是干正经事的浴缸。 嗯， 对不对？ 就其实我跟你说，我当时我们家买、 你们家那个还好，你们家那个还好。 当时一开始就是，你知道买浴缸的时候，你就真的会觉得，就现在我发现我们今天聊，比如说，特别你会发现后悔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你买的时候，你都无比的坚信你的未来当中一定有它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以及位置。 对， 当时买浴缸，因为那个时候浴缸基本上都用的是一种叫做亚克力这样的一个材质的。 对， 这种东西很方便，很便宜，而且作为浴缸来说很合适啊。 嗯， 但你知道我们当时极端成什么样了吗？就说亚克力这个东西，它毕竟啊跟这个塑料很像啊。 嗯， 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像不像，就摸起来感觉跟塑料差不多，不行。我们不能用它。 哎呦， 你想你这你洗一次两次，我们浴缸是要常用的。 哎呦呦呦， 我们要天天用的话，你想这个热水一泡，是不是它经常加热，经常加热？ 哎呦呦呦， 万一呢？是不是释放出一些有害物？ 结果呢？ 必须得换陶瓷的。 哦， 不是陶瓷，那叫搪瓷吧？ 铸铁 啊，对， 是吧？ 差不多那意思。 铸铁浴缸 就是硬的嘛，啊、就是 泡茉莉花呢，还是泡澡呢？ 然后就当时就换了这么一个、 哦、 而且当时也是因为卫生间空间的问题，没有换一个我能躺进去的。对，那个尺寸对我来说太小了，又换了一个差不多我的另一半能躺进去的。那还好，就是到现在他基本上还是 愿意 还是用，还是愿意用。对，包括以后那个孩子大什么的都在这里也会、 哦、 对对对，所以目前来说还行，浴缸在我们家还行、嗯、没养鱼反正、 这个、对，这个恭喜浩洋啊，浴缸没浪费。 哎， 然后小胖那浴缸变成了鱼缸， 也算没浪费吧， 也算没浪费、 嗯、 我们家那个我父母那浴缸彻底就淡出历史舞台 了。是的是的是的、嗯、哎呀好，这浴缸反正安起来也得小心谨慎，好好考虑啊。 对， 我觉得呀，但凡一个月用不上一次的东西，您就别往家里搁了。 是， 你说是不是？ 一个月用不上，差不多、啊。 你要说一个月能用一次啊，好歹一年12次，说不定我再多用会儿呢。比如说家里有孩子，像浩洋这种的，我弄个浴缸， 这个外边天冷，现在外边洗澡的也不方便，我们就在家里边让它站浴缸里，也还行，是吧？利用率也还可以。但是您比如说家里没孩子， 嗯， 就小两口，老想着看了好多浪漫的爱情故事， 嗯， 是吧？觉得里边发生了，尤其前一段时间刚上的那人鱼恋， 这你都能联系上。 对啊，我家里得有个浴缸啊，万一我碰到了我的这个，是吧？ 也养了里边是吧？ 别的国家的，是吧？我要解救他，我得有个浴缸。别想那么多，有时候戏太多吧，发现真没用，是吧？ 嗯、对， 又浪费钱又占地方。好、 嗯， 浴缸算是一个，我觉得50%/50%吧。 是 不是、嗯、至少我们浩洋是用了，我们父母家也算用。 对， 哎，接下来还有什么吗？咱继续来盘点一下。 还有，我觉得再换一个空间吧。 嗯， 那个就是厨房、卫生间的这个墙地砖，墙地砖 这不应该是有，一定要有的。 这个我可以拿我这个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一下啊。 太好了， 这个感触很深。当时装修房子的时候，我自己那套房子当时装修的时候，为了好看啊，在厨房我用了玻璃马赛克，那个我印象里是5公分乘5公分的，真漂亮啊。然后呢，红色的马赛克，勾的白缝，然后做出来以后，橱柜也是白色烤漆的，效果特别好，确实特别好。当时想的是，天天工作那么忙，在家能做几顿饭呀？ 嗯。 可就是不多的这几顿饭啊，咱们做饭因为炒菜啊、油烟呀、啊，还有有些时候做肉啊， 嗯， 那个油烟特别大，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是这个灶后面这块这个墙面，哎呦，打扫卫生的时候真是头疼。那个马赛克那个面还好擦，但是那个缝儿简直就是个噩梦， 哦、真是这样， 噩梦。 嗯、 所以。咱们在选厨房砖的时候啊，尽可能选大块砖，然后呢，那个一定要那种光面的，别要麻面的， 嗯、 因为它对油污的这种附着会比较强， 是 打扫卫生的时候不方便。 对， 然后卫生间呢，其实卫生间当时也是走了弯路了，用的是马赛克，更小的马赛克，就是那种咱们所能见到的标准马赛克，大概1-2公分， 嗯， 一块的这种， 嗯。 啊，做完以后效果是很好啊，我是整墙整地面铺的、 嗯、 就不像有的家里装修只拿马赛克做点缀，我当时觉得好看呀，满铺、 嗯、 满铺完了以后现在也是噩梦呀，就那个缝儿啊、 哦、 你根本没法擦、 哦、 就是它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有污渍在那个缝儿里面、 嗯、 然后你就老得搞卫生，老得搞卫生、 嗯、 现在特别后悔，你要换成大砖啊，基本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嗯， 是。 然后当时呢，我又回忆起给我家施工的那个瓦工啊，他在给我们家贴砖的时候，铺地啊，包括厨房卫生间贴砖的时候，都快哭了。为什么呀？我家客厅选的是800×800的大地砖，然后呢，厨房选的是5公分×5公分的马赛克，卫生间选的是大概1公分多×1公分多的小马赛克。 哦、 然后这个瓦工说呀：“哎呦，我没见过你们这样的，没见过你家这样的，这大的真大，小的真小，愁死我了。”所以就是又带来一个问题， 嗯， 施工的时候非常非常不方便、 嗯，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家那个铺地砖还好办，因为砖大，没多长时间就铺完了。铺那个马赛克的时候啊，真费劲， 眼都花了， 特别费工，因为它不是一片一片往上粘啊， 嗯、 它基本上是10块乘10块或者20块乘20块， 啊、 一整片后面有那个尼龙的那个网。它是已经粘好的，你就一片一片往墙上糊，但糊完以后你要勾缝啊，然后你往墙上糊的时候，因为它是软的，它不像砖是平的，你找平还得一点瓦工一点一点调，哎呦，当时我那个瓦工的手艺现在想想还是真不错，啊，但是强烈不建议咱们的客户去选那种特别小的砖啊，后期搞卫生的时候确实是场噩梦。 太麻烦。 哎，其实我这儿可以有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因为现在其实刚这个蔡总说到了，比如说厨房也好，说什么就不要贴那种特别小的，因为勾缝什么特别。但即便是这样，就哪怕你说你贴稍微，你不能在厨房贴800×800嘛，对不对？你就贴的那砖，它也是存在缝，而且好多它这缝都是那种白缝。 嗯， 然后你像在厨房这样的地方，油渗是什么？就是一做饭一有油烟，过不了多久那白缝你根本就看不见了， 嗯， 就已经不是白色的了。 嗯，对， 这个时候。在某宝上买一台机器， 嗯， 这个机器它叫什么什么什么蒸汽机， 它就跟我们平常那个拖地的那个拖把，包括那个吸尘器是很像的， 嗯， 只不过是很长的一根管，它前面是喷蒸汽出来的， 嗯， 那个是真好用，就、啊、你就以为它这个油污是已经清不掉了， 嗯， 但你对它这个缝啊，你一摁滋这么一下，你就看那油全化开了， 是吗？ 你拿布湿布子再一擦，那白色就出来了，哇、哦，第一次看， 真好真好， 巨神奇，我就觉得是， 家里边又多了一件电器， 对，而且这马赛克还有一什么问题呢？咱们都知道啊，就是基本上厨房卫生间是需要挂大量的东西的， 嗯 啊，现在好多人挂东西习惯用那个吸盘挂，因为现在吸盘的质量也不错，也不会像原来那样经常往下掉啊、因为你要打眼会破坏墙面，然后会严重的还会把后面防水层破坏了， 嗯，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你要粘挂钩不牢靠，而且那个挂钩掉了以后后面有印儿， 嗯， 所以就是现在好多人愿意用吸盘，但是马赛克它是用不了吸盘的， 哦， 因为它中间都是缝，它吸不住、哦、啊。 好，这是在卫生间和这个厨房， 嗯， 要需要注意的。 对，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聊前两年刚看了一个，是一位就是展示的是一个设计师的家， 嗯， 他的家里呢用了一种新型的东西，但这种新型的东西呢，可能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少，是什么呢？ 嗯、 是很多酒店的这个游泳池， 嗯， 底下抹的一层既防水，又防滑， 嗯， 又。同时有点像现在咱们的那个水泥，就是水泥的自流瓶的、 嗯、 类似于那样的颜色， 嗯， 出来的、 嗯、 他们家就整个用的那样的， 嗯， 因为那个是国外进口的一种、 嗯、 同样也非常环保， 嗯， 而且他觉得他的那种色泽感很像什么呢？很像是古董包完浆所焕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哦 啊，他就喜欢这种的， 嗯， 我就在想，哎，其实不错哎，就跟原来我跟蔡总聊的时候，我说现在自流瓶我觉得特别好，如果我有房子的话， 嗯、 我一定不铺什么地砖什么的，那些我都不铺， 嗯、 我就弄一水泥自流瓶， 嗯， 那地我就自己包浆， 嗯， 因为你经常拖，它是慢慢会有那种光泽感出来的、 嗯、 啊，所以我就说问问蔡总，现在咱们市面上有没有什么新型的一些材料可以用在，比如卫生间也好啊，厨房也好啊，可以去相对的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砖之外。 除了砖之外，现在怎么说呢？基本上还是砖， 我还是以砖为主。 只是说它的纹理现在有很多种选择，比如说我们有亮面的，有麻面的，有仿石材的，有带花纹的，然后有这个仿古的， 嗯， 然后包括还有木地板效果的，但是它也是砖啊，所以现在基本上还是这些材料用的最多。当然，刚才那个小胖说那种也可以，就比如我们工业风。啊，就是这种水泥风格， 嗯， 然后我们解决了这个面层防水的问题，再解决基层防水的问题也可以，但是应用的比较少，多数还是砖啊、大理石啊这种材料比较常见一些。 好吧啊， 嗯、 所以呢，第一建议您尽量买那光溜的砖，别买那个，尤其在厨房啊，越光溜越好。 对。 第二呢，买一个浩洋的那个蒸汽机， 嗯， 哎，一年用一回， 真的差不多啊， 真的，好多家用电器是。极无用的， 嗯， 比如说我们家前两天我还吹嘘的面条机、 嗯、 啊， 后来发现动能不行，压出来的面条跟外边买的还是差很远， 嗯嗯 啊，所以我也就这种东西啊，建议大家不要冲昏了头脑就去 对、 购置一个那个，毕竟它是一件电器， 嗯嗯， 也花不少钱，买回来扔了吧，又觉得有点可惜、 嗯、 啊， 嗯， 来，咱们继续聊一聊不值得买的、不值得花钱的啊， 嗯、 或者说花钱的时候你要小心一些啊、 嗯。 接下来还有什么别的吗？ 还有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装墩布池， 哦，是是是。 嗯， 一小小的那种跟洗脸盆似的往地下一放的。 对，我记得这个事儿大概得有个四五年了吧，就是四五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接触了很多客户，在买卫生间或者厨房材料的时候，他会问，诶，你这个品牌有没有墩布池啊？ 嗯， 那个品牌有没有墩布池啊？啊，那段时间非常集中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面中招，装完以后啊，极大问题，一个确实特占地儿， 嗯， 而且那个呢，墩布池落在地上，它周围啊有好多卫生死角，你根本以后、没法去清理， 嗯嗯， 啊， 其实现在好多那个比如叫什么巧神托呀、啊、什么那种东西可以自己甩干 的、是的， 那种带个可移动的那种投奔蹲布的桶， 对对对， 就这些问题就全解决了， 全解决了。我就有这样的问题。我刚刚我们聊的时候还说呢，我说就准备把我们家那蹲布池给扔了。最关键我还以为就是我老婆还觉得说，哎呦扔了干嘛呀？反正也是个物件，又没坏。后来我们在遛狗的时候一看，我们小区的一角落里边放了好多蹲布池。我说你看，是不是都扔了？我说那首先就是卫生死角。 确实是， 你长期不用，你就也想不起来擦的。而且一般这种蹲布池都放在一个，比如厨房的小阳台上，放在这种位置，它不也一般厕所卫生间也没那么大，所以它不会放在这里边，一般都是放在一个小阳台上。 对， 小阳台相对来讲，我们要开窗通风干嘛？它又是一个积攒灰尘的地方。 确实是。 而且说句实话，您照着那盆买蹲布也不好买啊，现在。是吧？除非你现在你想买那木头味儿的墩布也不是特好买，基本上都是一体的了。 对， 要不就是带一个那个跟小夹子似的，你那一拉， 对， 水就出来了。 对， 所以那个您还没装修的时候，尽量就不要设置这个了啊。 对， 如果是精装的话，建议您扔了它。 而且那种吧，还特别容易堵，就是你基本上擦地有什么脏东西，它直接下去。但是那个管子呢，又不像家里的那个马桶的那个排水管那么粗， 是的， 所以时间久了，有可能它的那些灰尘啊、脏东西啊，会把排水管堵了，清理起来也很麻烦。 但是好的一点是我研究了一下，一般那种蹲布池啊，它都没有固定，就是没有固定在墙上，所以它非常轻易的就能拿走，拿走了之后，你买一地漏，啪往上一堵就没问题了。 对， 对， 非常非常好。好嘞，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估计后边咱聊不了那么多了，因为后边我们还要说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 啊，什么事儿？ 也是这周六， 就 我们的男主角啊主演的一个话剧就要上演了，而且是第一场，所以呢，想问问你现在马上要演出了，心情如何？ 还是有些紧张， 是吧？ 就特别怕给人演砸喽。 我觉得紧张是对的，因为原来没干过嘛。 是，确实没干过，一点也没干过。 但是啊，据看过的人，包括他们的这个训练的老师也好啊，都说还不错。 当然是以鼓励为主了， 但是确实还行，就是说你们要比想象中好得多。 我们也觉得要比想象中好一些。 哎呀，是吧？反正希望大家能满足。 是是是， 这个话剧的名字叫《那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 现在不叫那一次，就叫奋不顾身的爱情。 哦、奋不顾身的爱情。好像也是一个穿越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 都什么时间能演啊？ 这周六有，下周二三四五六都有。 下周的二三四五六都有。 对， 好，这个大家如果想到现场去看一看，现场能够看到我们的浩洋，同时呢还有其他几位主持人，比如说 大帅啊， 文艺广播大帅， 嗯， 然后交通广播的佳佳， 晚桥， 还有新闻广播的刘佳。 还有李玲 啊，也是新闻广播的李玲。 对 啊，这几位我们的电台的优秀主持人，俊男靓女参演的这部话剧，希望大家去多多支持一下啊。 谢谢。 哎，这个当然还要预告一下，下周四我们要有一个特别节目，因为现在装修的朋友们，包括咱们全包园的很多客户都开工了。 哎， 我们要深入到工地去教您怎么去检验工地去。 哎呦，真感谢！ 看看工地到底怎么样。 跟我演出那天撞上了 啊，下周四没事，你忙你的，我们忙我们的。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蔡总。 好，谢谢。 哎，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再次祝各位假期快乐。接下来的节目呢是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再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